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是爱情的暴风，爱主攻，不习惯被动，在你心中我是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，卷入我心中。我的味道在配得上你的好，怎能忍受别人给你不及格的爱？要定你，爱定你，就算世界都为敌，我霸气只是我心太急，因为我要定你。汹涌的暴风，占据你，卷入我心中。我的味道在黑夜上，你的好，难道你会不想被我好好的拥抱？ 太多话。

想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那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。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